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 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红玫瑰》。这首歌还有一个版本叫做《白玫瑰》，这两个版本都是由李卓雄填词，梁翘柏作曲，一曲两词，普通话和广东话呈现出来的是不同的意境，但是他们都还原了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神髓。张爱玲在这本书当中有写到，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头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的骚动与白玫瑰的矜持，一个是热烈的情妇，另外一个则是温柔的妻，两相角力，如同这首歌的配乐里缠绵悱恻的钢琴和提琴，每一声响起都敲击在男人的心间。到底该选红玫瑰还是白玫瑰呢？这是一个终极难题。我们来看看这首歌词里面最后的两只玫瑰的归宿吧。红玫瑰里头你可以听到，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白玫瑰里头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前世作废，当爱已经流逝，下一世。情爱里面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终究还是会隐于岁月。就像是张爱玲在书中写的那样，男人经历了几番花开花落，不管是红玫瑰的烈焰芬芳，还是白玫瑰的静如止水，岁月流逝，他们还是要在泪光中逼近现实，回归本真。张爱玲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是刚刚经历完她与胡兰成失败的这场婚姻，我们也能够隐隐绰绰地解读出来这两只玫瑰中她的身形。我想一般人可能会很轻易的就将白玫瑰代指到张爱玲的身上，其实不然，红玫瑰也有她的缩影，否则张爱玲也不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毫不介意胡兰成是一个有妇之夫的身份，一心一意的与他痴痴的眷恋，红玫瑰的悸动也曾在他心中暗涌着。在经历一纸婚约之后，胡兰成那种喜新厌旧的风流习性仍然不改，张爱玲骨子里的冷傲是经不起男人这般的不忠的。白玫瑰的心之所向便是正统爱情的观念，性烈如焚的她解除了婚约，与前夫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可见，在张爱玲身上，她既热烈大胆地追求着爱情，又优雅而敏感地坚守着自己的婚姻。红玫瑰还有白玫瑰这两种风情都曾是张爱玲的照应。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得彻底，白如白牙纤维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就变试探你的 唱是陈奕迅所演唱的《白玫瑰》，在1994年关锦鹏导演把张爱玲的这本《红玫瑰与白玫瑰》搬上了荧幕，林忆莲配唱了电影主题曲《玫瑰香》。电影当中的配乐都是由小虫操刀制作，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呼应了电影剧情的脉络，斩获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原创音乐奖。如果说李卓雄给陈奕迅所填的《红玫瑰》和《白玫瑰》是站在男子的角度描述了对红白玫瑰的感情，而小虫所创作的这首《玫瑰香》这是站在女子的角度写出了玫瑰的无奈，或许说小虫的这个版本更加符合张爱玲当年的心境。如果说张爱玲还在世的话，也能够听到林忆莲的这番演绎，或许也会食髓知味，对她大加赞赏。歌声里面一个婉转低回的性感民国女子形象，好像跃然眼前，此间风情又有谁能够懂呢？ 我有情才想，爱过了会再想，也是谁之欢，不清楚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叫人忙，伤 世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张爱玲，我们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的是她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半生缘》。这本书通过了年轻人的婚姻悲欢离合，揭示了社会与人性的方方面面。曼桢和曼璐这对姐妹花的际遇，一个是由淳朴滑向了罪恶，终至陨落，另一个则给我们展示了女性在社会上的挣扎生存的那份艰难。说老实话，这两个都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部作品多次被搬上荧幕和舞台，也被很多作词人写进了自己的作品当中。同名音乐作品我知道的有三首，黎明、黄磊还有达明一派都有演绎过叫做《半生缘》的音乐作品。我们先来听黎明的这首《半生缘》。 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聚少离多的纠缠，你我是唯一的答案。谁能够想象眉毛那么短，天涯却那么长，离合中荡漾，红尘里飞扬，回头已经赶不上，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照一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赶不上，两个 所演唱的这首《半生缘》是许鞍华执导的同名电影主题曲，林夕作词。林夕笔下的这段《半生缘》和原小说和电影当中的情节一样，沉重、压抑。林夕是很擅长揣测女性心理的，她的笔法和张爱玲一样，看似漫不经心的点拨几句，却指戳人心的最痛处。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句话，眉毛那么短，天涯却那么长，就这样寥寥数语就可以把人带到了那种悲苦的境地。再加上黎明富有深情的演绎，张爱玲的风情便在歌声当中幻化成了山海不可平的地老天荒。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黄磊所演唱的《半生缘》。 痴心的人心痴几分，是否今生只当一人对着伤痕，心在泯灭成灰。红颜的人眼红几分，能否青春只为一人轻易关门，爱在日夜沸腾。你我在天涯两边，思念缠绕着半生缘，越想忘却越是活得真切。你我半生缘，越是迷醉越是无路可退。爱如雪，一生负累，冻结在心中层层的悲，何年何月再续半缘。 就像是青春一梦，如果在梦中都不能海枯石烂，那世上还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呢？转眼醒来，期盼太多，就再也回不去了。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黄磊唱道，红颜的人颜红几分，能否青春只为一人。听到这样的歌词，你可能在感慨张爱玲的一生，当然我也觉得或许你也会感慨时间太过匆忙，因为当年唱这首歌的那个棱角分明的俊朗少年，如今也变成了圆润润的中年人。好，不必太过纠缠

在光阴浅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是王婉之所演唱的《小团圆》。是王婉之所演唱的《小团圆》。张爱玲在给她自己的友人信件当中写道，这是一个热情的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诚然，这本《小团圆》确实是张爱玲所熟知的题材，她的一辈子都在关注于男男女女的矛盾挣扎和颠倒迷乱，就像是这本小说当中女主人公九莉和有妇之夫邵之庸的一段爱情，映现了人们心底深处诸多繁杂的情节。这本书的故事情节也有她自传的影子，小团圆大概就是张爱玲的一种期盼吧。外界的纷纷扰扰一切都与我无关，渴望被爱，想要一个团圆，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团圆。而这首我们刚听到的《小团圆》是黄伟文填词，王婉之作曲并演唱的音乐作品。 取小团圆之名映照张爱玲，让我们看到在她身上除了孤傲之外，她还是那个最为柔软和绝望的人。张爱玲虽然际遇落魄，可是你不得不说她也活得漂亮。一生孤苦的她在最坏的时候懂得吃，舍得穿，不会乱。即便命运无常对她连番打击，可她仍然保持着那份优雅的姿态，仪容整洁，果断决绝，不慌不乱地一路前行。这首歌里有这样的一句话：缺憾才像完，人生方好演。这大概就是作词人对张爱玲的一生最好的透析吧。 也许你还想我，也许你还惦我，也许奇迹还有可能，也许不，也许你还恨我，也许你还等我，也许余音还未唱出，也许不，也许你还怨我，也许你还爱我，也许流言转眼成空，也许不，也许你还恋我，也许你还欠我，也许惘然从今永远贴近我。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从前幸福的凭据在我眼底下溜走，多么善变的缘，一阵阴影一阵明镜伴我孤寝。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从前快乐的情绪在我手指间溜走，多么悠长的夜，一时暖意，一时安宁，寒冷无比。花开半生，缘分随风去。请你别再想我，请你别再惦我，昨日曾相遇，今日难追索。请你别再恨我，请你别再等我，音乐默默无声把思雨封锁。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从前幸福的凭据在我眼底下溜走，多么善变的缘，一阵阴影一阵明镜伴我孤寝。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从前快乐的情绪在我手指间溜走，多么悠长的夜，一时暖意，一时安宁，寒冷如冰。花开半生，缘分随水去。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曾经幸福的凭据在我眼底下溜走，多么善变的缘，一阵阴影这明镜伴我孤寝。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从前快乐的情绪在我手指间溜走，多么悠长的夜，一时暖意，一时安宁，寒冷如冰。花开半生，缘分随水去。化落一段传奇，风中事。 这是刘若英在当年主演的舞台剧《半生缘》里面的音乐作品《花开花谢》。这首歌曲的词作者蓝奕邦在做这首作品的时候，他谱成了许多张爱玲的经典作品，尤其是最后的这句歌词映照了张爱玲一生的孔总。花开花谢终究凋零，越是绽放的绚烂，越是枯萎的寂寥。奶茶唱的犹如秋风过耳，流畅明快，潇洒自如，一首悲情歌曲却被他演绎的分外孤清，自是别有一番风情。继续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齐豫所演唱的《怨女》。 一生的错开始在黄昏后，请你挪进烛火。 黑暗中是什么牵引着我的手，朝向未知慢慢走。多千言，夜色与情怀如水，远处有暗泪的灰，生生离离，多少红尘旧事，只能在雨雨声中去回。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 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爱玲，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汪明荃所演唱的《倾城之恋》。 灯醉人醉，目光中相聚，灯影里共聚。难明白你的真心，心内仍是伤感，徐徐的起舞，旋律往心中心。难明白你的真心，想着甜蜜以梦，缓缓让心意随乐声传送。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是一篇探讨爱情、婚姻、人性的作品。一座城的倾颓为了成全白流苏和范柳园，而他们在很多人眼里都是自私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无处藏身的，可是总有个地方是可以容下这一对平凡的夫妻吧。汪明荃所演唱的这首《倾城之恋》是1984年邵氏集团所推出的同名电影主题曲，许鞍华执导，周润发、缪千仁主演。歌词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请你离去，求你别爱我，让风送着我轻然归去。这句话实则点明了张爱玲这本《倾城之恋》的本意。清晨的这一刻，范柳园、白流苏都放弃了各自的计较，他们相爱了，但是婚后的这两个人却又变回到了从前。写歌的人看得明白，所以才借着这首歌请范柳园离开，不要回头。这让人想起了《红楼梦》当中的这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两人已然洞明此境界，太擅长伪装自己，只有在倾城的那一刹才会掏出一点真心。若是没有战乱的，这对男女谁又甘心平凡的厮守终老。故事里有倾国倾城的传说，但是到了张爱玲的笔下，阿姐的歌里却成了悲凉的事情。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 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查那阴阳的交流。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维持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所演唱的《滚滚红尘》，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很久之前看过的有关于这一首歌的一句评论，说这一首歌的时间诉说的是张爱玲、三毛还有林青霞这三个女人的滚滚红尘。而我想说，三毛当年在编剧这一部《滚滚红尘》的时候影射的正是张爱玲的故事。影片中的一对乱世佳人沈少华和张能才分别被贴上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标签，在滚滚红尘的故事里追寻着两个人的爱情踪迹。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出自于罗大佑之手，经由陈淑桦的这番演绎，暗合了张爱玲这一段爱与恨的千古愁。我在想，收集前的你或许没有看过张爱玲的文字，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有看过根据她的文字小说改编而来的一些影视作品。但愿我今天挑选的这些歌曲你会喜欢，当然也希望那些看过文字、看过电视剧、电影的朋友可以在这档节目当中找到一些感动。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半生缘》，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后半从前半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得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